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48集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此时楼上的动静早就惊动了下边天宝堂和四合帮的人，很快楼梯口冲上来不少人，都看着上面的情况。龙桥广咳嗽了一声，站了起来，伸手对公孙做了个请的动作。公孙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挪过去几步，走到不太碍事的角落位置。龙桥广搬了张椅子走过去，顺便端了公孙刚才喝到一半的茶。公孙在椅子上坐下，接过龙桥广递过来的茶，捧着看四周。右将军往公孙跟前一站，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袖子，拿出一样东西来。就在众人看他拿的是什么的时候，就见龙桥广将手中的东西往窗外一扔，对展昭他们一挑眉：“ 开始吧。” 随着龙桥广这个动作，外头绿色的烟雾一闪，一枚联络的响箭窜上了半空，炸开，啪一声。皇城军驻地的欧阳少征扬起脸看了看天上一团绿烟，撇嘴：“ 哼，到最后还是打起来了不是？”“ 将军，人马准备好了。” 几个副将过来，欧阳少征一点头：“ 嗯，动手。抄了四合帮和天宝堂。” 开封府里，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带着大批衙役和军兵与皇城军一起行动。喵喵楼上，天尊捧着个酒坛子，靠着腰腰看着下边的大动静，点头：“ 嚯，还好热闹啊！” 太白居里，斋宿挡住斋天宝：“ 皇城军可能马上就到，少主先走。”“ 皇城军应该不是来这里的，这边人手够了。” 翟天宝还没说话，就听白玉堂开口，对面几人都一愣。方心路皱眉，意识到可能是被抄了老家，于是看展昭：“ 展昭，你开封府抄家总需要凭证。”“ 你说的不就是凭证吗？恶虎岛土岛的案子，60年前和30年前的案子一起回开封府给我讲清楚。” 说着展昭一指斋宿：“ 石金现在人就在开封府，你跟他当堂对质去。”“ 还有博阳王那边，皇上已经派人去通知他，灭生要趁早，皇上最近忙了，春事之后就没空了。” 这时窗边突然落下来一个人，正是南宫济。众人一挑眉：“哦哟，赵真下旨了，让博阳王三天滚来见他。”公孙捧着茶杯坐在龙桥广身后，看着前边的景象点头：“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撕破脸皮来硬的呀，江湖人谈崩了就开打，果然小四是准的，目测白老五今天要重建太白局了。” 皇宫里，正和包拯下棋的赵祯听了影卫来报，赵祯点点头，下了一颗棋子：“ 包相，春事准备的怎么样了？”“ 皇上越来越有大将风范了。”“ 哟，包青竟然会拍马屁了。” “啊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如此正面处理，后果难料。皇上依然淡定坦然，的确沉着。”“ 朕怕什么呢？” 包大人摸了摸胡须，赵祯半说笑半当真的叹了口气：“ 唉，他博阳王就算扯旗造反，朕也不怕。九叔和大宋四大猛将里的三个都在开封呢，朕怕谁？由得他们去闹吧。” 话说，自从展昭到了开封府之后，皇城就安生了好一阵子。 尤其是抓一些江湖高手，以前都需要出动大批的衙役和军兵围捕，还会损失惨重。可展昭入住开封之后，通常抓人都自己一个人跑去，不管多少，全部绑成一串滴溜回了。而且最近这些年也真是没出什么大的贪官，开封百姓印象中都好些年没抄过谁的家了，因此今天突然跑出来那么多衙役和皇城军，太平太久的皇城百姓还真有些不习惯了，纷纷跑出来观望，心说这是抓什么人呢？欧阳带的皇城军平时没少训练，毕竟是边关来的战将当老大，没多久就已经脱胎换骨，再加上欧阳绍征是当惯了先锋的人，动作快气势猛是他最大的特点，什么将带什么兵，原本温吞温吞的皇城军如今就跟赵家军的先锋营差不多。远处皇宫还抓着一枚棋子的赵祯站在最高那处屋顶上，柳公公之前正巧路过花园，赵祯想上房就带他上来了。 那些是皇城军？ 是啊，皇上。 欧阳有点本事啊，他怎么训练的？ 据说是先围城跑，绕城一圈没跑下来的集中到一起骂，骂到痛哭流涕，没脸见爹娘，愧对列祖列宗，然后大概是知耻近乎勇了，没几天呀就一个两个的练得全身硬邦邦的了。 果然非同凡响，绍征果然是人才。 包大人在下边看着棋盘无奈摇头，之前展昭他们好像是去皇城军那边参观了来着，貌似刚进门公孙就拽着俩小孩跑了，小四子学了几句欧阳骂人的话回来，悄悄问他什么意思，包大人都没好意思回答他，只叫他千万别在爹面前说，不然要挨揍。这时去传唤的南宫季也回来了，到了院子里先找赵祯，发现在屋顶上就赶忙上去。 怎么样了？ 已经打起来了。 而此时四合帮和天宝堂里面也是一片大乱，当家的没回来，但是门口突然杀到了几百皇城军，将帮派统统围住，又来了一大批开封府的衙役拿着封门的封条。欧阳绍征骑马来到了四合帮的总堂门口，翻身下马，四合帮大门敞开，里面走出来了帮派的四个副帮主。 欧阳绍征，你皇城军青天白日，这是要干嘛？ 四合帮副帮主岳坤一脸怒容，指着下马就大摇大摆往前走的欧阳。欧阳朝后边一伸手，刚带着衙役们赶到的马汉往他手里递了一份文书。欧阳拿着文书按岳坤脸上了。 你四合帮牵涉几百条人命，还和星月楼有联系，企图刺王杀驾，这罪名够封你们的了吧？ 欧阳边说边往里走，四合帮是大门派，门徒众多，那些门下弟子听得都惊了，这罪名他们那几个当家的是干了什么了？欧阳走进四合帮的大院，四外看了看，对门口招招手，那几个副帮主对视了一眼，还是走了进去。欧阳见不少四合帮的弟子都跑出来了，就指了指自己左手边。 知道些什么准备说出来自保的站左边，什么都不知道的站右边。 然后欧阳指了指自己正前方。 知道什么但是不肯说的站前边。 欧阳说完，四合帮的弟子们面面相觑，一个两个表情不定。这时有几人开口， 我们只是在这里混口饭吃，平时跑跑船送送货，可不知道什么刺王杀驾之类的事情，不关我们的事儿啊。 我数到三，你们各自站好。 欧阳伸起手，手指头在耳边轻轻晃了晃，话没说完就见人群有些骚动。 不过嘛，我丑话说在前边，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，考虑清楚 知情不报，故意隐瞒，或者诚心捣乱的。人可只有一条命，别拿自己的命来玩。 说完，欧阳晃了晃手指。 一、二。 随着欧阳数数的声音，还真有几个人跑了出来，站在了欧阳的左手边。 你们活腻了。 岳坤等几个副帮主不满，那几个弟子倒是也挺实在的。 我们就是学功夫和混口饭吃，谁知道你们做什么抄家灭门的事儿？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可不想跟你们玩命啊。 识时务者为俊杰。 瞬间，四合帮四分五裂，一大班人站到了右边，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。十几个人到了左边，应该是知道些什么，而就剩下几个副帮主和帮内有些地位的人还站在欧阳对面。火麒麟微微一笑，吩咐王朝马汉： 左边这些人你们带去开封府，包大人要问话，右边这些留下姓名住址，各自回家，不过这段时间不准离开开封城。 说完，欧阳指了指前边还杵着的几个， 这些全部铐起来送大理寺。 站在岳坤他们身后的还有一部分人，本来想挺一下的，一听欧阳的话，什么不送开封府，直接送大理寺，那地儿谁进去不得蜕层皮，于是也纷纷站了出来，还都是跑去左边，表示准备将功折罪。王朝马汉正要带那些人走，岳坤走出一步，抽刀拦住巨鹿： 我四合帮绝不姑息叛徒， 妨碍办案，罪加一等。 王朝马汉抽刀，话音一落，那几百衙役唰啦一声抽刀，跟四合帮众人对峙。 原本以为开封府的衙役都是装饰门面用的，感情关键时候还蛮有用的吧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哈喽，新年好。展昭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，天天开心，岁岁平安，路路通畅，步步高升，年年有余，财源滚滚，家有幸福，事事如意。祝大家新年快乐啊，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来听龙图啊。新年让我带着你们一起去揭晓下一个故事吧。